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我是張大輝，我上兩個禮拜咧都係探討一個香港嘅核心價值問題，就係、是、一個法治。今個禮拜一樣咧，係好多謝咧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咧係陳文敏教授咧係同我哋討論啦。咁我哋就再次多謝，再歡迎啊陳文敏教授。嗱，我上個禮拜咧都同大家都探討過咧，就整個嘅法治裏邊嘅問題，同埋我哋喺講司法覆核等等問題啦。咁亦都睇到咧係一個法院啊，依個咁嘅司法咧。呢、这個地方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我哋當然講話我哋三權分立啦，譬如話我哋講係立法、司法同埋係行政方面嘅嘢啊。咁即係個司法係點解要呢、这個要獨立咧？其實係咪司法獨立同埋我哋嘅法治啊，其實一個係有一個好密切關係啦。 嗱喺成個法治入邊咧，我哋睇到即係如果政府係要受到法律嘅規限嚇，咁、當有爭端嘅時候，點樣樣去決定呢個爭端咧？咁當即係市民。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利是受到侵犯的時候，大家有個爭執的時候，我們有一個理性的解決方法，那這個解決方法往往呢就是我們去找就是法院來作出一個仲裁的。咁而喺刑事方面咧，更加就涉及到话，即系政府系透过刑事嘅程序咧，系要剥夺一个个人嘅人身自由。咁而啲中间咧，究竟容唔容许政府咁做咧？咁亦都系由法院去决定。所以其实法院咧，好多时候咧就变成为政府同埋市民之间嘅中间嘅一个缓冲嘅地方。咁而喺呢度咧，佢一方面系要保障到个人嘅权利，亦都另外一方面要平衡翻，即系政府可能喺施政啊、喺良好管治啊，吓佢有需要嘅。一定嘅權力喺入邊，咁於是法院嗰個角色咧就變得相當之重要。咁而喺即係佢扮演住一個仲裁嘅角色嘅時候咧，咁當然即係如果個法院係偏幫政府嘅，冇人係會信呢一個制度嘅。咁於是即係我哋對法院嘅要求咧，就係我哋要求佢哋一篇不偏不倚地，只能夠根據法律而作出一啲仲裁。咁其實由差唔多由2015年嘅大憲章咧，我哋已經睇到咧，其實成個普通法制度咧就由圍繞住個法院咧，而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就法院係即係任何人，無論你嘅權利或者你個人身自由咧，只能夠經過法院嘅一個判決先至。可以被剝奪嘅，咁住法院一路就扮演住呢個角色嘅時候，咁而要做到呢一個不偏不倚嘅角色咧，咁法院嘅獨立性咧就變得非常之重要。咁而呢個法治入邊咧，一個好核心嘅一個問題。咁而法院嘅獨立咧，我哋當然我哋即係要求一啲操守好高嘅法官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人治嘅，如果淨係靠法官嚇，於是喺程序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設計啊個保障咧，即係令到法院係能夠獨立於其他兩個政府部門嘅。 嗱，你剛才講呢題。提到一個重點問題啦，或者我再要深入去再要問你嘅問題嘅就係，你頭先提過好多嘅所謂係有關人權嘅問題，即係似乎咧係法院咧係保障人嘅權利啦嘢。咁我想追問一下，即係個法治啊，呢個法治精神同埋人權啊。这个概念里面有怎样的关系呢？ 这个两样，第一样就是在个法院作为一个机关一个机构的时候，它扮演着怎样是缓冲政府与个人之间，尤其是政府有很多的权利在里面，那这些行使的权利的时候，当它侵犯到一些个人的权利的时候，无论这个人身自由或者它的财产甚至它的生命，那法院呢是会要求说，譬如你一定要有法律的依据，你一定要跟从法律的程序，还有一些嘅平衡，咁甚至咧喺比较现代嘅宪法体系入边咧，就系政府有啲权力咧系甚至通过立法嘅时候，啲立法可能系因为违宪而无效嘅。咁刚才我哋提到就话法院嗰个独立咧，咁呢个独立咧其实唔单止话即系法院系不听命于政府嘅，譬如有啲地方可能系即系涉及一种好重要案件嘅时候咧，咁个政府机关打个电话俾法院嘅院长吓，咁你识得点判啦咁样样系，咁呢个喺香港系完全唔接受嘅。咁我哋亦都有好几详细嘅一个机制喺入边咧，即系任何案件咧开审之后，即系政府咧系完全唔能够干预法院。咁而呢个干预唔单止系喺外边嚟，咁甚至喺法院里边咧。 都唔可以受干预嘅。咁呢个近年咧就系喺中国大陆入边咧，就系其实面对一个好大嘅问题，即系除咗话法院嘅法官涉及贪污之余咧，就系喺中国内地而家所讲嘅司法独立咧，就话啊，我行政机关唔去干预，即系话我唔会迫使法院点判。咁但系咧，佢喺法院内部有个体系咧，就系喺法院入边有个叫司法委员会嘅。咁而呢个司法委员会咧，就系由一个法院嘅院长吓，再加一个党书记。咁、而呢个法院呢、这个司法委员会喺重大案件入面呢，佢哋可以参与个讨论同埋判决嘅。咁、于是呢，在香港呢，就只要如果个法官审緊案呢，就连首席法官呢都唔可以干预嘅。係嗰个法官自己听完程序判完之后你唔满意呢，你可以上诉。咁、但喺内地呢，就係个法官判完之后跟住呢，佢即係判完退庭之后呢，原来係要去一个司法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入面有啲法官呢就可能冇听过件案嘅。不过呢即係佢哋又会参与啊，然之后俾意见甚至会决定点判。咁而二呢，呢、这个司法委员会唔单止係参与一啲重大嘅案件嘅判决，佢哋更加咧系会决定埋个法官佢个升职同埋任命嘅，咁、甚至可能或者革职啦吓。咁呢个咧就亦都喺我哋嘅程序上咧，就系即系对个法官嗰、那个尤其升职啊或者系革免咧，系有好重要嘅程序保障嘅。咁即系打工仔都明啦，即系如果呢边你批评完老板，第日你俾老板炒咗鱿鱼嘅时候，你就唔会够胆再讲嘢噶啦吓。咁、同样地，即系如果法官呢边判政府输咗，咁第二日佢就可以俾人炒或者剩嘅时候咧，咁、呢个好严重影响到个司法独立嘅。咁所以喺我哋制度入面亦都有成套嘅程序嘅设计咧，令到譬如法官嘅升职啊，佢嘅罢免啊，系完全避开咗，唔系由政府可以单方面决定。咁、而任何嘅普通法制度入面咧，对法官嘅罢免咧，都几乎系无可避免地系会引起一啲宪法上嘅啊好重要嘅危机喺入边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咁就法院咁佢要去行使呢个作为一个中间仲裁人嘅角色嘅时候，究竟佢所依据嘅系啲乜嘢嘢咧？咁喺法治入边咧，这个同即系以法治国嘅分别咧，就系我哋嘅法院唔系净系话啊个法律条文点讲，而系呢啲法律条文咧系要符合咗一啲好基本嘅公平嘅原则，而呢啲原则咧往往就系一啲人权嘅价值同埋概念啦。 呢度啱啱就想就系即系夹去同问你啦。咁讲啲话咧，我以为相信就系、譬如话法律啦，可能系一个即系一个由香港法律。或者日本法律，或者中國法律，或者美國法律，似乎法律咧係好似真係好地區性嘅。咁但係一想講到係一個係基本嘅一種信念嘅時候，或者更加上係人權嘅時候咧，咁我會覺得話其實法律最後面嗰個最嘢咧，其實唔係一個咧係一個即係地區性嘅，係一個有普遍性或者普世性嘅問題嘅咧。譬如話係咪話我哋嘅根據聯合國嘅1948年嗰個聯合國人權宣言本身裏邊可定出嚟嘅所有個條文裏邊啊，係會應該成為每個地方法律裏面嘅根據咧， 呢個就因為要涉及國際法同埋個地區法之間嘅一個關係入邊啦。咁基本上嚟講咧，每一個國家嘅法律咧，除非佢接受咗一個國際嘅條約嘅約束啦，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即係以佢國家嘅法律為依歸。咁但係好多時咧，就係世界人權宣言咧，1948年嗰個人權宣言，佢嗰個影響唔係喺佢個本身嗰個性質入邊，而係佢呢個文件背後嗰個價值同埋信念咧。而啲價值同信念往往係融入咗好多唔同嘅法律制度入邊嘅。咁而呢個就是我哋所謂嘅法治嗰個精神喺入邊，譬如一個最公平嘅原則啊，所以點解我哋會有自然公義原則咧？其實呢啲就係一啲好公平嘅概念入邊，就話啊，即係如果你要懲罰某一個人嘅時候，你最少俾個機會佢陳詞啊，佢可以應該有律師嘅代表。如果佢唔認識個程序嘅時候咧，尤其是涉及一啲重大嘅後果嘅情況的時候咧，冇律師代表可能係對佢唔公平。譬如呢一個公平嘅概念啦，或者法律面前人平等嘅概念咧，其實係植根喺個制度入邊，咁而往往法官咧就係喺呢啲價值入邊咧，佢透過啲價值去演繹我哋嘅法律應該係點樣樣嘅，咁就未必係一定係喺世界人權宣言。咁當然喺香港咧，因為1991年之後我哋嘅人權法通過咗之後咧，我哋係將公民權利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直接引入嚟我哋嘅法律制度。咁而1997年嘅基本法咧，亦都有一章係名列咗公民權利同埋即係我哋個基本嘅權利啦。咁而呢啲咧，亦都成為法院咧喺平衡個人與政府之間嘅爭端嘅時候咧，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咁而法院嘅起步點咧，就係話我哋唔係平衡嘅，呢個平衡咧唔係 是对等的，而是呢我们是偏重个人的人权、个人的自由、对人性的尊重。然之后呢政府是要提供足够的证据呢，是将这个平衡呢是倒插返过来、令到呢它可以平衡返。所以即是 个起点呢是我们是偏帮个人自由。这个是个成个制度的精 神。咁即是为呢个个人自由啊，个人相信是人权呢啲嘅所谓而家大部分我哋而家现代嘅我哋所谓文明国家里面所遵守嘅一啲嘅理念里面呢，即是喺返我哋嘅香港嘅法治精神里面，应该融入咗里面㗎啦。其实法治后面嗰个基本精神都是一个系一种嘅比较上系好普世嘅系价值嘅肯定啊， 系嘛。系啦，呢度亦都系一啲好一般性嘅原则，譬如话冇人系可以被随便地剥夺咗佢嘅生命啦，冇人可以即系未经法律嘅审讯而被剥夺咗佢嘅人身自由或者佢嘅财产啦。咁喺法律面前系人人平等㗎啦。咁最基本嘅系喺个社会入面我哋系崇尚多元啊，系冇一啲行动侵害社会嘅时候，我哋系尊重人嘅言论自由啊。咁呢啲系基本上一啲普世嘅价值咧，然之后喺实际嘅情况点样演绎同埋运作嘅啫。 既然咁讲嘅时候咧，呢啲其实都系唔系普世，只系西方嘅啫嘛。我中国嘅就我哋讲系中国嘅，一直嚟我哋都中国都讲好多系法问题啦，系咪？我哋系唔需要呢样嘢噶。我点解要接受呢个所谓西方嘅普世嘅系法律思想啫？ 其实我哋问翻，即系对人嘅尊严咧，呢个系咪因为系西方人咧，所以对人嘅尊严要要求多啲，而东方社会入边我哋唔会咧？咁喺即使东方社会入边，我哋都会要求话人，我哋希望受到尊重嘅。我哋唔会想话我哋生活喺一个社会入边咧，突然间半夜我哋可以俾人拉咗嘅。我哋唔想话系俾人拉嘅时候咧，去到咧系受冤狱嘅。咁虽然我哋可能唔系用嗰套嘅语言，咁但系譬如沉冤得雪啊，天理昭昭啊，其实我哋中国人嗰个伦理观念入边有唔少啲一类咁样嘅价值观喺入边嘅，咁而呢个系人嘅天性嚟嘅，其实冇人会希望话生活喺即系好似奴隶咁样，每人都会有佢崇尚佢一啲个人嘅自由，咁其实任何社会都追求嘅嘢都系类似嘅。 所以我哋仍在再肯定就话，其实法治呢个精神里边咧，唔系其实系有一个系国家嘅一个分别啦，而且呢个都系一个系普世嘅肯定嚟噶。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 文敏，我刚才其实我都讨论过咧，法治同人权问题，亦都肯定咗咧，系法治精神本身嚟讲咧，系比较上一个普世嘅一个肯定啊。咁但我想再问咧，就系话呢个法治啊，呢个法律本身仍然有改变嘅。佢其实我哋一个个人啊，或者系点样去参与去改变呢样嘢，同埋啦，政府系当然系要系维持呢个法治嘅呢个制度啦。但实际上可能出咗好多问题，系我哋而家喺呢个我哋多元价值社会里边讲嘅时候咧，佢不同人有不同嘅要求，系咪啊？咁结果当我哋话咗咧，我亦都唔能够单单咧系靠政府点去保障啊呢个公义喺呢个法治里边咧系彰显嘅。我哋点做咧？ 其实即系喺成个法治入边咧，咁其实佢嘅核心仍然喺个法嗰度啦。 系 啊，咁虽然喺呢个法嘅演绎啊，或者呢个法嘅立法过程入边，我哋会有好多即系基本人权嘅思想同埋原则去影响。咁但系咧，就系、最终咧，就系、如果呢啲法律仍然系一啲不顾人权嘅法律嘅时候咧，咁喺法院三权分立入边咧，佢可以做嘅嘢咧，仍然相对上有限嘅。譬如我哋当我去到一啲人权啊、自由啊呢啲概念嘅时候咧，咁呢啲人权同自由唔系绝对嘅，佢永远系需要去做一啲平衡。咁喺社会上有唔同嘅利益，有唔同嘅诉求嘅时候，咁点样去做啲？啲咁嘅平衡咧，好多时我哋就需要可能系一个民主嘅程序咧，系将呢啲多元嘅诉求咧，系融入去一个机制入边，喺呢个机制入边，大家能够充分去保障，而最后咧系得出一个咧大家都可以接受嘅结果。咁所以呢度咧就民主同埋法治咧，其实亦都息息相关嘅咧，就系话喺一个民主嘅制度入边咧，你系其实喺嗰個法律嘅內容入面咧，你係唔會去得太極端嘅，因為就係有唔同嘅市民嘅參與，喺透過佢哋嘅代表嘅參與入面咧，喺成個立法過程入面，你係會去做到一個平衡各方嘅利益喺入面。咁而相對上咧，即係如果你冇咗一個民主嘅參與嘅機制入面嘅時候咧， 就由政府去推動，政府覺得話邊啲嘢對你係最好嘅咧？咁、當然，如果我哋有好嘅政府嘅時候咧，可能佢做嘅嘢會好好。咁、但係即使就算家長，有多時家長覺得對我最好嘅嘢，有時我都想有得揀，我都想有我嘅聲音㗎、如果你冇咗呢個民主嘅聲音嘅時候咧，咁第一即係市民嘅參與咧係相對上會係冷淡咗，亦都會令到市民有一種割離嘅感覺。就二咧，亦都當呢個政府改變咗嘅時候咧，你能唔能夠再維持翻原來政府啊？譬如對一啲基本價值嘅尊重喺入面咧，所以即係如果我哋會見到咧，就係話其實法治同埋民主自己本身係息息相關嘅。如果冇民主嘅時候咧，可能我哋會見到一定程度嘅，譬如對社會嘅限制仍然可以做到，咁但係咧就係好多時係唔能夠持久嘅。 啱啱提出呢個民主政制裏面講就，即係話咪喺呢個民主方面嚟講，就即係話喺呢個嘅即係講係選舉啊。係普選啊等等嘅問題裏邊咧，就連埋一齊嘅啦噃，係咪啊？ 係啦，因為如果你冇咗個普選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冇一個機制去保證翻個立法議會能夠反映翻唔同市民佢哋嗰個心聲同埋佢哋嘅訴求。咁而成個立法嘅程序咧，就係我哋有一個立法議會容許大家對唔同嘅訴求係作出一個公開嘅辯論咯。咁而呢度其實仲有一個微調咧，就係、其實反而好多民主國家面對嘅反而係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當你喺民主社會入邊以多數服從少數嘅時候咧，咁會唔會有時一啲少數人嘅利益咧係被犧牲嘅？咁而呢啲少數人利益咧，往往就係社會上被冷待嘅一群咧，可能佢哋係一啲罪犯，可能一啲吸毒嘅人可能有案底嘅人可能係同性戀者，甚至係婦女咁而法院其實咧好多時就係、譬如透過憲法或者人權法，就係可以喺呢度做一個微調，即係我哋有一個名詞就話所謂係majority tyranny 啦，即係大多數嘅時候。當你大多數服從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少數人的利益，而人權很多時候也是將這個平衡回轉頭，就令到法院能夠在有限空間裡去保障一些少數人的利益，同埋最後其實成個法治背後嗰套嘅精神嘅價值啊，最後都要植根翻喺人入邊嘅。咁即係如果嗰個社會唔去接受呢一套嘅價值啊，或者唔珍惜呢個價值咧，法治本身咧，即係無論點做，亦都好難係開花結果嘅。 我哋都一開頭先講啦，就話係法治係我哋香港嘅真正嘅核心價值裏面最重要嘅價值之一。你覺得喺呢方面嚟講嘅時候，我哋香港呢個核心價值係可唔可以仲係維持落去，同埋點樣維持，同埋點樣繼續啲加強咧？ 我諗教育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而呢個教育唔係單單係喺正規嘅教育入邊啦。咁而其實日常嘅生活討論啊，我哋對一啲社會問題嘅辯論啊，法院一啲重要嘅案例嘅討論咧，我諗呢個都係可以加強到社會上嘅公民意識嘅。咁一直以嚟咧，即係其實由八十年代開始，我都好希望推廣一樣嘢，其實就係即係法治係要好早植根於即係人嘅心目中。咁而學校咧，其實係尤其是我哋嘅中學嘅教育入邊咧，我哋幾乎從來唔掂法律嘅。咁呢個可能即係一部分我哋可以歸咎殖民地教育啦，唔係好想我哋知咁多法律嘅嘢。咁但係其實都回歸咁多年，咁其實曾經即係一段時間，即係一班有心嘅法律工作者都話，即係如果教育處嗰方面覺得佢哋冇人教嘅，我哋願意幫佢哋教。你冇人做教材，我幫你做埋教材。咁但係政府都仍然好懼怕呢樣嘢。咁而一路到今時今日，其實譬如我哋比較喺好多西方國家或者發展中嘅地方咧，同香港嘅比較就係，即係我哋喺一普及嘅法律教育入面咧，相對上做得好慢嘅。咁而即使近年我哋見到話，譬如我哋開始做個 liberal studies 啊，即係喺一啲嘅調查入面咧，都發覺譬如好多即使一啲有心嘅老師，可能佢對法治都唔係好認識啊。咁呢度其實需要好多好多嘅工作，而政府點樣或者重唔重視呢樣樣嘢啦？或者我哋睇到有時法治好多時係一啲既定嘅程序係需要跟從，唔係可以隨隨便便去破壞嘅。咁呢啲咧其實都發揮住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咯。 咁即係要靠咧證明嘅法官，唔係淨係識賺錢嘅律師，同埋咧係法律學院去咁多方面去推行啦噃。 唔係。尊重個制度嚇，同埋即係點樣去令到個制度能夠繼續唔會隨隨便便去破壞一個既成嘅制度咯。 咁我諗當係政府怕呢個法律教育裏邊啦，實際上因為普通人都怕啊嘛。喺香港嚟講咧，係打官司咧係其實一個係極昂貴嘅事啊嘛。同埋我同意，我最同意當然啦，我哋就應該由中學同埋有小學嘅係發展。但另一方面講，就你覺得喺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嚟講嘅時候咧，係咪已經係合格？ 近年我哋睇到都好多改變，就係話多咗市民係會用 司法复核呢个方法去对政府一啲决定咧提出质疑嘅。咁我哋见到其实系多咗市民咧系利用即系法院诉讼呢个途径咧去推动一啲社会上嘅议题。咁呢个本身系一个好事嚟嘅，咁但系亦都佢有一定嘅坏事咧，就系、是。其实唔应该系咁样嘅。咁近年香港即系出现咗一个现象，就系其实法官咧仍然系好受市民尊重嘅。即系喺三权分立入边咧，法院系个地位最崇高嘅，大家信佢嗰个独立性。咁但系咧，亦都另一方面，其实佢就可能睇到就系因为我哋而家个民主进程嗰度咧，即系立法会应该发挥到佢嘅议会嘅功能咧，系发挥唔到。咁大家冇一个途径嘅时候，先至往往要去法院。咁另一方面，当然法院系要昂贵嘅，作为即系打官司咧，咁其实法院亦都有好多改革啦，喺近年咧，亦都尝试话另外我哋用咗，譬如啊仲裁啊、调解啊，我哋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去解决到一啲争端。咁但系始终咧有一啲问题咧，系最后都要翻去法院。咁我哋呢个系无可避免。咁而法援咧，其实系对成个法治亦都好重要嘅一环，就系、是、佢保障咗一啲人唔会因为你冇钱而唔能够打官司啦。 最后就问你，你对我哋而家系中国嘅成个法治情况点睇咧？头先讲嘅所谓啲咁嘅系普遍嘅我哋嘅原则啊，我哋嘅价值里边肯定喺普通法里边牵出嚟嘅嘢咧，喺我哋嘅即系祖国啊冇嘅。 其实第一咧，就我觉得我哋珍惜翻我哋自己嘅制度，咁得来不易。咁呢个制度咧，即系虽然佢系有佢嘅缺点，但系大体上咧，佢仍然运作得好畅顺，亦都系一个我哋可以接受，系一个即系一个法治嘅制度啦。咁而中国其实一路都。其实佢哋唔系唔想做呢样嘢，咁一方面佢哋发展得太快，咁根本系跟唔上嘅时候，咁成个系统系配合唔到。而我哋开始嘅时候就，其实法治唔系净系讲有法律嘅，咁而家中国只能够做到就话，即系有法可依，即系三十年嘅建设咧，佢只系订立咗好多法律，咁连即系啲法律系咪可以执行嘅，佢都仲未做到，更遑论咧即系啲更高嘅价值喺入边。咁而即系法治，我哋系背后有好多嘅精神理念咧，譬如一啲公平啊、公义，其实佢哋唔反對嘅，咁問題就係，即係佢都未有時間去有個制度上嘅配合咧，佢就已經即係發展到而家嗰個情況。所以譬如喺個法院嘅程序，佢都程序好多時，佢啲程序都未即係搞得掂嘅時候，咁你要佢再講一啲高層次啲嘅嘢咧，佢哋有一定嘅困難喺入邊。咁而加埋佢個制度咧，咁同我哋好唔同。咁但係中間咧，我覺得其實有好多可以互相觀摩嘅地方嘅。佢哋有啲地方係做得快嘅，咁但係其實佢哋都。好想咧去學習，咁而香港係一個普通法而能夠喺華人社會入邊生根嘅地方嘅時候咧，咁呢個其實佢哋好想睇到係香港係點樣可以用到呢一套法律嘅制度而做到一個公平嘅社會，咁所以香港唔好妄自菲薄呢樣嘢，係反而我哋將我哋嘅信息傳開，而唔係咁容易去接受即係大陸嗰一套做嘢方法咯。咁一路我好驚就係即係香港其實我哋變咗大陸化，啊，即係由我哋嘅 就係我諗係呢個我哋嘅法治精神裏邊嘅其中。一个同我哋大陆有啲唔同嘅地方就喺度啦， 甚至可以话一国两制入边咧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我哋嘅法治啦，亦都系最宝贵嘅地方啦。 啊，我谂我哋过去嗰三个礼拜里边咧，系探讨过，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重要问题。希望我哋喺呢几个礼拜同阿陈文敏教授去讨论法治文里边咧，系令我哋各位就系听众里边咧，系对于法治精神，对于我哋本港所实行嘅法治嘅制度里边咧，系多认识法治同埋咧系公义啊，系人权啊，系公民社会啊，其实里边就加埋理性啊、自由里边咧系息息相关嘅。呢啲所有其他问题咧，都会我哋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系以后一日咧系同大家讨论啦。系再一次多谢啦。陈文明教授系同我哋讲解咗呢个，我觉得都令我学咗好多嘢嘅呢个发展问题，多谢多谢你， 多谢 啊，好，拜拜， 拜拜。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